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69集。 谁色眯眯了？你先把嘴角的眼泪擦了再跟我说话。 某城台秀挥去因为一句眉眼如丝柔弱无骨飙出来的口水，兴奋道， 那就用这个方法好了。 英勇现身的同时能附赠一副美男醉酒图，自己也值了。 哎，我是担心你的酒品呐。 小修担忧地说， 我不喝不就成了？ 那你要把持住啊。 放心吧。 两颗猥琐的脑袋凑在一起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入夜，某城怀里抱着一个圆滚滚的东西，鬼鬼祟祟在各个房间的门口溜过来溜过去。十分钟以后，听脚暗影处金光一闪，咬牙切齿的小修现身，揪住某人低声问， 你搁这干啥呢？ 我忘记梨子的卧房是哪一间了。 你 青筋暴起。 哎，这能怪我吗？房子这么大，房间这么多，那还全是白色的，让我怎么分得清啊？ 某城理直气壮， 转过身去。 小修淡定地说， 哦。 橙子一言转过身去，砰，小修抬腿踹在他屁股上，目送他皮球一般一路滚一路咒骂着，撞开正前方的一扇门，消失在门里。小修长吁一口气，终于让这只麻烦从眼前滚走了，心里却随即咯噔一下，于是赶紧侧耳倾听。 嗯，那个家伙这么激烈的滚入，怎么半点动静没有？ 嗯，有戏。 小修嘴角浮现一丝淫笑。某皮球滚入房间，携着滚滚尘土，带着毁灭性的气势压倒一切。压倒一切？话说他身子底下这个颇有弹性颇有手感的铺垫物是什么东西啊？摸啊摸的，身下传出一阵倒抽气的声音，心中一惊，翻身滚下去，定睛一看，李整个人横沉在地毯上，双臂摊开，黑发散在洁白的地毯上，脸蛋上挂着红晕，蓝眸水汪汪间迷蒙蒙。什么情况啊？这家伙明明是被重物砸到，为什么没有半点垂死的苗头，却是满脸发春的表情？话说刚才自己是摸哪儿了？他偷偷瞄了瞄有可能被自己狼爪袭击过的范围，一阵心惊肉跳，突然就怯场了。方才还在小修面前喊口号要看美男醉酒图的气势，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。趁着躺在地上的人没有回魂，原地匍匐了一下，就想从门口爬走。一只手臂探来，拦腰将他勾了过去，身子一歪，将他揽到自己身上。想去哪儿？颈间传来问话，因为那唇碰到他的肌肤而语言模糊。一阵电流就从被柔软触动的皮肤那里流窜出来。橙子慌乱地要撑离他的身体，乱七八糟地应付道， 我出去有点事儿啊。 什么事啊？龙三一说话唇又在吸动，搞得橙子奇痒无比，急中生智。 拿酒杯。 拿酒杯干嘛？ 拜托你不要说话了，真的很痒哎。 好。黎真的不说话了，而是专心的把唇贴在颈窝处的皮肤上，一点轻轻吸吮的力道传来。哎呀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更糟了，这个家伙还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情急之下，橙子大叫一声， 那我们来喝酒吧。 黎终于移开脸看着他，喝酒？好啊。坐起身来，一伸手 摸过那只滚在一边的青瓷酒瓶。瑶池美酒，这是来自天宫的赏赐呢，口味很好。 我去找酒杯。 橙子爬起来就想溜，并打定主意一去不复返。他得去跟小修说，计划取消，项目撤资，他不玩了。不必了。黎探手握住橙子手腕，他被迫又坐了下来。 哎，不用酒杯怎么喝呢？我去拿。 拿着瓶子喝就可以了。 没机会逃跑了。不过，对着瓶喝，肯定醉得更快。 想到这一点，橙子安定了一些。现在他绝不再想那些醉翻离然后看美男图然后上他之类的龌龊计划，而是只想着灌醉了离赶紧走人。想象跟付出实施之间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啊。啪的一声轻响，酒瓶盖被打开，一阵醇香飘进了橙子的鼻际。 哦，好香啊。 橙子惊叹道，他只喝过啤酒，白酒这东西闻都没有闻过，因为只需闻一闻，那重重的酒气就让他很不喜欢。这种酒的香气却很不同，典雅、绵软、醇和，只闻着香味就让人心醉。离看了一眼橙子有些陶醉的眼神，香吗？ 香。 想喝吗？ 想。哦，不想。 赶紧的改口。嘴巴一馋，险些误事。黎举起酒瓶轻啄了一口，微微扬起的下巴和颈子的弧度，衣领清长露出的性感锁骨，看得橙子微微一呆。将酒慢慢咽下，将酒瓶送到橙子面前。那，尝一尝吧，天上的东西，凡人很少能喝到的。那么稀罕的东西，橙子当然想尝尝。可是形势不允许啊。 我不喝。 他坚定地摇头。想喝就喝嘛。离低垂睫毛看着他，眸子雾霭蒙蒙，脸上浮起红晕，脑袋微微歪着，身体也倚靠过来，媚眼如丝，柔弱无骨啊。看着离的样子，小修的描述顿时从脑子里面蹦出来了。 果真啊果真，我看到了看到了。 OK， 第一目标达到就收工了，至于最终目标，在意在意。 趁着黎在饮第二口酒的时候，橙子迅速地爬走，却在爬了两寸远的时候又被捉住，唇上一凉，一小口清甜的美酒渡了过来。 这天宫美酒的味道果然是纯美无比啊。 可能是因为酒的味道太好，将酒喂给他的人好像又忽然舍不得了，一点柔软挑勾了一下，挟取了橙子的舌尖，企图把酒香再吸运回去。两个人就沦陷在这种强酒的活动中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